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王贝贝，今年18岁。我的心愿是每天都能遇见好的天气，因为天气可以感染人。每当学习累了的时候，就抬头看一眼窗外的蓝天，它可以带给我巨大的动力。在寒冷的秋天晒晒太阳，瞬间就能让人充满活力。所以我希望每天都是晴朗的一天，这样我也会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像天空般晴朗，指引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指引那春天般的女人，她温暖我的心。 我感觉到你 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7000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耳朵痛痛，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8，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的活力榜啊，又是要来跟大家见面了哈。还是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照例来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的话呢，同样不妨可以打开这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的平台，可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在视频直播里面也可以留言啊，我们一块儿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一块儿来交流。今天这个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榜单啊，跟大家排的是一个关于电影的榜单。这个电影榜单为什么要排啊？也是由于近期正在热映的一部这个新上的电影哈。应该说这部电影呢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结局是怎么样的。 对 啊，它是一个悬疑电影，是一个侦探类的悬疑电影。有很多朋友都知道结局是怎么样，但是还有很多朋友会去看，这项挺有意思的，这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 对，其实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啊，它作为一个真的是史上大 IP 啊，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个经典的作品，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里面呢，除了有这个悬疑之外，还有一些这个阿加莎作为一个文学作者赋予这个作品的一些怎么说呢，人文的情怀在里面哈。但是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这种经典的大 IP 改编成电影是最难改编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结局是什么。 对， 而这个电影玩的又是谁是凶手的游戏。就是 你知道凶手是谁，而他玩的又是谁是凶手的游戏，就是到底怎么拍大家能买账，怎么改编大家能买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了。 对啊，确实啊，这部影片这个新版2017版上映之后，哎，就像刚刚壮壮讲的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就你不需要再开始再卖关子什么，当然也得卖啊，但是这种卖呢，你明知道观众大部分都知道结局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还想把这个影片拍好，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悬疑侦探类的这种电影创作哈，它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如何能一直为观众保持这种神秘感啊，这种气氛是怎么这个塑造出来的，当然在大家都知道凶手是谁的情况之下，你如果还能把这种神秘感的气氛给塑造出来哈，虽然观众都知道谁是谁了，但是这个一看到那儿一播到那儿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心里边还是哎呦就这样哈，这感觉就对了。 对， 所以说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个上映之后，也是看到有很多朋友有说非常好的啊，有说这个没什么意思的。 嗯， 相信每个去看过的朋友心里边都有答案。当然，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呢，作为刚刚讲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的一部小说作品啊，也是被搬上荧幕很多次了。 嗯， 最早一版呢是在这个1974年的时候，第一版就上映了，而且当时是汇聚了当时的很多的实力影星加盟啊，也是被认为普遍认为哈，到目前为止这个搬上荧幕最为成功的一版。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哎，翻拍过一版，然后2017年，哎，又翻拍了一版啊。这三个版本之间，哎，相信各位看过的朋友心里边也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啊，觉得自己哪一部最符合自己对于原著当中这种小说的印象。 嗯，其实像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种经典的大 IP， 不光是电影有，还有舞台剧， 对， 还有各种这个影视剧的种类啊什么的哈，都能看到一些它的影子。 嗯，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悬疑剧惯用的套路。就是说找凶手的一种套路哈，即使这么多年了，大家还是对这种悬疑类的影片会有一种好奇，就还是希望看到谁是凶手。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这个排一排这个悬疑剧的榜单哈，你会发现其实悬疑剧有很多很多的套路，但是大家还是很执着的去跟着他们玩这场游戏，可能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悬疑剧会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吧。 就是从头到尾哈，这个悬疑剧啊，顾名思义最核心的就是在于这种悬疑两个字，但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一样，在大家都知道是凶手的情况之下，你在玩这些套路呢，可能在某些程度上会给我们这电影工作者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设置一些阻碍，但其实个人认为哈，在这个电影当中这种悬疑剧啊，你并不一定要非拍出来那种惊吓感，或者说是太出人意表的，你可能啊，我觉得这并不是最核心的一种气氛啊，最核心所塑造气氛应该是一种所谓这种神秘感，就是悬疑感，就是你知道后边事儿是怎么样，但是一到那儿的时候，包括台词啊，包括摄影啊，包括音乐等等配合起来，会让你还觉得在那个场景当中自己会感觉到这种感官上有这种很直接的刺激啊，如果这种刺激出来的话，哎，这部剧毫无疑问就是成功的。 对， 今天呢，我们活力榜的这个榜单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哎，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电影作品里面出现过哪些非常优秀的悬疑推理类的这种影片哈，也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榜单的这个第五位，也是第一部为大家带来的，也是同样是今年的一部作品。而且这部作品呢，说实话是比较出人意料的好哈。为什么说比较出人意料的好呢？就是因为在上映之前，确实大家完全不知道是一部小成本的片子。而且是西班牙的一部电影哈，我们这个国内观众在大荧幕上有机会看到西班牙的电影可能还是比较少的。 对 啊，这部电影叫做看不见的客人。哎，我知道赵爽应该去看了是吧，看完之后总体感觉也是很不错的。 其实看不见的客人呢也算是一个黑马影片哈，不是说它是票房黑马，就是说大家没有考虑过说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悬疑电影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其实影片也是很简单，套路还是谁是凶手。但是他就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主观和客观的判断之间那种差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儿，然后论论呢跟别人讲了一遍，大家肯定觉得论论先讲了，他们就是脑海当中可能就有一个主观的印象，觉得这件事儿论论讲的就是真的了。对，但是其实后来发现这件事儿的原本和始末完全跟论论讲的这个事儿是相反的。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套路，然后最后呢，当揭晓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反的一个事实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真相大白的时候，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最精彩的部分了，就是 那好了就可以了， 把凶手 我还没有看过呢，我还没有看过啊。 非常感谢赵爽啊，刚刚在这个不剧透的情况之下给我们。 那我再继续给你 讲。不用了。这个看这种悬疑剧啊，尤其是这种第一次看的，之前不知道这故事结尾是什么样的，保持这种所谓这种神秘感啊，这个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谁是凶手还是很重要的。刚刚呢赵爽也在没有剧透的情况之下给我们描述了一下这个片子它到底好看，好看在哪儿啊？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啊，这个看不见的客人，口碑非常好的一部小成本的影片，在今年上映的，准备了一下它的主题曲。我们先来通过这首歌，我们先来一起的来回顾一下这部影片。 Gira en la habitación. ¿Qué es lo primero que recuerda? Cuando desperté, empezó la pesadilla. Un espacio.Infinito. Tenemos 180 minutos para volver a empezar. Bien, ¿quiere jugar? Pues juguemos. Cuando no quieres perderlo todo. Cuando sabes que no hay opción. Cuando el miedo se ha hecho pequeño. Porque el hielo al fin se derritió.Marca una cruz en el centro 180 golpes sin rendición Sé de lo que estoy hablando Sé de lo que estoy hablando He cerrado las puertas y ventanas He escondido un mensaje encriptado 挺悬疑的哈， 对，其实真的小成本，整个电影应该是五个左右的演员， 五个左右的演员， 对，然后也没有什么大的场景，基本上场景都是发生在室内，可能最贵的就是车了吧，就是推到水里的一辆车，所以它是一个小制作，但你也看到，就是悬疑电影啊，有的时候它要的更多的是细节， 没错， 不是大场面， 没错， 就是悬疑。我记得在这个学校的时候拍学生作业，其实我们最爱拍的一个题材就是悬疑影片，就 谁偷了你的笔，谁的袜子这么臭， 就是嗨，就是悬疑影片，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要的。真的就是一支笔甚至一个袜子就可以给别人提供很多的线索，就是你把这些线索最后能串联起来，就看你的构思，它是特别看你导演跟编剧的构思的，所以这样一个小成本的电影就是获得大家那么好的口碑，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当然它有一些我认为的瑕疵哈。 虽然有瑕疵啊，但整个的这个剧本啊，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这个各种评论啊，包括这部电影它本身的这个网上的评分也很高啊，看到评论就是这部电影其实虽然就像赵爽刚刚讲的，虽然是小成本，但是它整个的编剧是非常是在这个整个的逻辑上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就是它每一个细节后面发生的每一步的反转哈，像我们刚刚讲这部剧其实就是关乎一个最开始我们所预设的真相不断的来反转它，反转，其实每一个的反转在影片当中总会让你找到这个细节去对应上它，就是说它每一个反转都不是说凭空来的，就是当每一个反转发生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说哇这它怎么就这样了，就觉得不科学不合理啊，对吧，而是每一部剧情的发展，每一个反转的发生，包括最后真相的揭晓，一部哈都是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 对，就尤其是有一些观众比较挑剔，比如说我是一个细节控，就是很多电影啊，如果说类似这种悬疑电影，它有一个细节我会觉得不合理，就是打比方说，就是前面和后面我会觉得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就会立刻感知到，我就马上会把它当成搞笑片来看。就是之前几年因为看过一些这个也是小成本制作的悬疑片，就它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不合理的时候，我就立刻会把这个影片一下子就打入到搞笑片的那个行列， 来一个爆米花咔咔咔。 对对对，就是就拆了那种梗。可能有一些朋友对这种不是特别敏感，但我属于那种特别就是对悬疑这种逻辑特别挑剔的那种观众，所以我看这个看不见的客人前面都没有任何的就让你觉得跳戏呀、或让你觉得逻辑上面出现前后矛盾的地方，没有任何一点啊。当然我说这个瑕疵就出现在这大结局的时候，这也就不说了。这个 不说不能剧透啊。这个总之呢，就是一部我们按照现在一个套路来讲，就是可以说是一部罗生门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的一部影片哈。这个也是今天排行榜单的第五位啊。这个悬疑感非常强，而且细节做得非常的到位啊。如果没看见的朋友，推荐啊，晚上找一个自己心情这个比较好的时候吧。 月黑风高夜。 月黑风高夜，看的时候会比较代入感啊，这种气氛可能会感受的比较的这个好一些。这是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第一部影片，排在榜单第五位的，叫做《看不见的客人》。马上呢，来到我们榜单的第四位哈。第四位呢，其实说是一部电影哈，但其实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个剧改编的，剧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编的。小说呢已经是被奉为永恒的经典了，剧呢也是新晋的经典之一。电影好像比这两者稍微逊色一些，但是今天也作为哈这整个一个系列的或者说一个名字的代表哈，入围到我们今天的榜单当中，就是《神探夏洛克》哈。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神探夏洛克》这样的一个也算是经典的 IP 吧，就是有很多，比如说福尔摩斯迷呀，然后有很多就是这种侦探小说迷啊，就是不断的去希望他去有一些新的突破呀，或者什么的哈。其实所以这种影片也是最难突破的。 但是啊，就是你看，其实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当大家都知道结局是怎么样的时候，可能拍不好。但是你看，神探夏洛克它作为一部剧如果来存在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到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但是大家看去说还是觉得整个的还是非常好的。可能这部电影呢没有这个剧这么有名啊，没有神探夏洛克的剧这么有名。电影的全名呢是叫做《神探夏洛克：恐怖新娘》哈。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看过，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部电影的解说啊。我们先通过这个解说，我们先简单来了解一下，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来了解一下这部神探夏洛克的电影，叫做《恐怖新娘》，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悬疑的故事。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神探夏洛克》大电影之《恐怖的新娘》。为了方便，以下我会把名字缩写为神夏。热爱神夏的小伙伴们一定忍不住去电影院二刷。小编我在看完一遍之后表示迷迷糊糊，完全理不清思绪，这绝对是一部不怕剧透的电影，不过还是建议刷过电影后再行观看。神夏的大背景设置在维多利亚时代，音乐、服装、布景、道具和造型毋庸置疑地下足了功夫，故事行云流水，环环相扣。开始你以为你是在看恐怖新娘的故事，然而当剧集发展到50多分钟的时候，看到卷福从飞机上醒来，你恍然大悟，那只是一段冗长的悬疑铺垫，然后告诉你莫瑞亚蒂没有死，跟饮弹自尽的新娘没有死是一样的道理。恐怖新娘杀案事件突然硬生生地被踢下了主角的位子，变成了整个电影的背景。在你说服自己进入影片所在的世界之后，电影从21世纪再次跳跃回到了19世纪，然后你便明白影片的重点变成了服药过量的夏洛克在自己的思维殿堂里与莫瑞亚蒂的斗争。其实卷福构筑的记忆宫殿共有3层，第一层是恐怖新娘案，第二层是卷福从飞机上醒来后去挖坟，第三层也是最深层次的，就是卷福和莫瑞亚蒂在瀑布相会。最后结尾音乐戛然而止，切换到维多利亚时代，华生和卷福坐在椅子上谈论着未来的猜想。卷福说，一个逻辑家可以从一滴水推断出是大西洋还是尼亚加拉河，我们会不由得想，到底哪个时代是真实的呢？ 最喜欢影片里夏洛克说的那句话，你什么也没看见，你看到的是别人演的，去掉不可能的情况，观察余下的，这就是答案。谢谢收听，我们。 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由网友这个自制的啊，对这个剧情的大致的解说。其实这部《神探夏洛克》的电影呢，跟我们之前看到的福尔摩斯的小说哈，小说的原著，包括《神探夏洛克》的剧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它其实影片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在最后悬念的揭晓是怎么样的， 对， 而是讲述的更多是关于人与人之间感情的这么一个故事，可以说是在一个悬疑剧的外壳下，有一个它的实际的内核是讲的，比如说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包括这个福尔摩斯和华生之间坚定的友情啊，更多的表现的是这种的情分会比较多一些。 其实他就是讨巧嘛，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时候，他不好拍就在于就大家都知道结局是什么嘛，所以你像这一个电影，如果他拍真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其实他是有套路的，就是我们看很多这个福尔摩斯的一些故事，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套路基本上真的福尔摩斯迷他会最后猜到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你想让他意想不到很难了，就跟咱们下半段可能要讲的柯南是一样的，拍了那么几百集，柯南还没有长大，但他那个结局你让大家真的完全猜不到，其实很难很难，他都那个套路你一看一眼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我觉得他的聪明和讨巧之处就在于他避开了这个就是我来探讨谁是凶手这个问题， 对， 而是我去探讨一个真正的神探，然后他内心世界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倒是他很讨巧的一个地方，而且像就是什么卷福啊、华生啊这些，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这些角色和角色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其实这个大家也很喜欢嘛，周边嘛，对吧？ 周边，对对对，这个周边啊这个词真是用得非常的好，啊，我倒认为呢，与其说讨巧，倒不如说是在拍摄这种题材的时候啊，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么一种情况，就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把那些故事重复的拍出来。很难再拍出新鲜感了，你可能在技术上技巧上会比前作做得更好，但是你要让观众们感受到那种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时候那种冲击力，当这个整个悬疑揭晓的时候啊，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啊，是不可能的， 对， 真的是不可能的。所以与其这样，我倒不如说，哎，我用这个旧瓶装新酒啊，故事还是这个故事，但是我把这个故事的侧重点包括人物之间的这种感情线给它理得更顺一些，当然可能有一些戏份啊也是经过我们现代的编剧一些后期的加工所加工出来的，这些哎可能观众看上去有一些，虽然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但是行进的过程啊，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滋味，对吧？ 对，而且你像比如说我喜欢这个男主人公，我喜欢这个侦探，就是我从小就是会特别喜欢这种侦探的角色，不是说完全猜不到说故事的结局是什么，而是我特别喜欢他那种聪明的劲儿，就是我会对这一类的男主人公，就是智商超高的男主人公，有一种迷之喜爱，就是我可以知道故事结局是什么，但是我就为了看哦，他看到了什么之后想到了什么，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让我觉得哇，真的是太有魅力了。所以我说这个就整个他的这个过程啊，探案的案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就是要看看主人公，比如看到一个帽子想到一个什么，哪怕说我看到一支笔，我突然能想到什么，就是我对这样的一种推理，我会觉得太有魅力了。所以这个可能是每一个观众对于这样的一种影片的，就是喜爱的角度不太一样。 就是在探案现场那种挥洒自如啊，面对这种非常复杂的推理时候那种镇定自若，对吧？ 对，我就是喜欢特别聪明的男人， 特别聪明的男人，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大名鼎鼎的我们毛利小五郎，是吧？ 哎呦我的妈呀， 很聪明哈， 就得在 男神 醉的情况下， 毛利男神，对， 下半段我们也会讲到这个哈， 没错，哎，这个毛利小五郎哈，作为大名鼎鼎的这个名侦探，在今天我们的榜单上肯定也是不能错过的，哎，下半段的节目回来呢，我们为您来分享哈，另外几部更精彩的关于这个悬疑推理的精彩的电影作品，有一些呢，可能观众朋友们都已经这个听众朋友们都已经耳熟能详了，有一些呢，可能还没有看过，等这个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详细的为大家来一一做介绍，咱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可能有些朋友下半段节目一开始觉得有点这个意外，说你们这儿干嘛呢？刚为大家播的这一首就是今天排在我们这个悬疑推理类影片排行榜啊第三位的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叫做贝克街的亡灵，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啊。 对，其实名侦探柯南啊看了那么多年，我觉得就是大家还能就这么喜爱它，就是这个是挺了不起的哈、从这个漫画到动画片，然后再到这个剧场版，其实有很多从小看着柯南长大的，但是我们长大了，柯南还是没有长大。 对，所以啊，这个其实柯南当中还有一个最大的未解之谜，等待着大家前去破解。就是柯南到底什么时候完呢？什么时候结局啊？这已经这么 多年 了。 上了多少年的几年级来着？从一年级升到三年级是吧？ 三年级，然后就没动过了。 对，然后就大概是那样了哈。 对，这个其实《贝克街的亡灵》哈，这部剧场版，在日本哈曾经有过这么一场投票，就是柯南所有的剧场版当中，观众认为拍的最好的是哪一部？这部影片呢是排在第二位的，排在第二位，就是说，在大部分的观众看来，对于这个剧场版的作品还是非常满意的。其实这部剧场版它可以说是打破了之前很多柯南故事啊一种惯常的套路，比如说围绕着他们啊几个小伙伴在学校周边的一些故事或者怎么样的。这部他把这个故事的世界观整个放得非常大。其实看完了这个整个的片子之后啊，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好像不只看了柯南，不只看了一部悬疑推理剧。他更想表现的其实是关于人类向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忧虑啊，这个整个的立意哈，跟我们看到的从小看到这种动画片的柯南相比啊，好像就把这个立意一下给放大了很多。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悬疑电影必须要找到一种另辟蹊径，要不然很难去让大家去接受。其实后来我看了近几年柯南出的一些剧场版，其实我自己都不是特别的喜欢，反而说没有就是说之前的一些版本啊看起来那么的生动，因为柯南作为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经典的故事，它的故事套路其实太简单了，基本上柯南的每一集都是柯南高高兴兴的上学去，几个小伙伴出去玩，突然间发生了杀人案，然后几个小伙伴呢就非要进场，然后这个毛利警官啊什么的就让他们走远点，结果后来呢毛利警官肯定是指认出来一个假的凶手，然后柯南把他给迷晕之后再指认出一个真的凶手，每集套路都是这样。但是你会觉得看得津津乐道，就有点像看那种肥皂剧的那种感觉，就是每天，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每天在吃饭的时候看，这个死了，我那个凶手那个凶手， 让你猜是吧？ 对，我就跟我几个朋友每天就混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就在猜说到底谁是凶手，我们有时候打赌啊或什么的，所以那也是一种乐趣。但是剧场版我觉得日本的动画电影啊，就是它的剧场版的高度就是它所架设的这个世界观的这个高度，包括这几年大火的一些日本的动漫电影啊，包括这什么你的名字啊之类的哈，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它所构筑的这个故事在你的心里面打的那个深度到底有多深。所以这个可能它的成功之处就是它不光是把这个电影给说出来了，它可能还给你构建出来了另外一个让你思考的一个东西。 没错，这部电影其实它的剧情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是呈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出来，但是世界观如何呈现，其实通过一个模拟游戏的形式来呈现的。在一个模拟游戏的发布会啊，又是发生了一件杀人案件，然后当柯南他们准备去侦破的时候，却卷入了这个模拟游戏当中，在游戏当中虚拟场景里被送回了19世纪的伦敦，也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影片的标题名字贝克街的亡灵被传送到这个贝克街的地方。贝克街是哪儿呢？贝克街就是著名的贝克街221号，就是福尔摩斯的家。所以这部影片呢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有向这个福尔摩斯啊一个致敬的这种意味在里边哈。所以呢可以说这部影片它其实还有一点点穿越的这种元素在里边，但是它的穿越是放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他们在游戏当中进入到虚拟世界产生了这么一种感受啊，所以跟我们现在看到那种纯穿越剧，就是说这个人啪就穿越时空过来，还是不一样的。他在这个伦敦在虚拟游戏当中，在破案的过程当中，依据当时这个虚拟世界当中的种种线索，然后去倒推在现实世界当中，这个命案到底是谁所为，然后慢慢的梳理出了一些蛛丝马迹，也是这线索拿线索，最后然后再往回推， 回头到现实当中这一块，哎，最后真相大白。 嗯、 但其实这部影片更令大家感到感慨的，并不是整个推理的过程啊，刚刚我们也讲了，而是更加担忧的是人类未来的世界，因为它虚拟世界被传这个虚拟游戏当中所描绘的一种未来世界的可能性是有可能发生的。 嗯、 而影片的作者呢，也恰恰就是依据这个未来世界所发生的可能性，表达了自己对于未来世界，比如科技发展或者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一些变化呀，表达自己这样一些忧虑。所以看完之后，比这个简单的这种悬疑推理剧可能收获还是要更大一些的。 对，所以这个柯南是看了好几百集了哈、但是到这个柯南剧场版的时候，其实看他能不能玩出新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像这种啊，像福尔摩斯啊等等吧，就是说他的电影还是挺考验人的，就考验这个编剧到底是从哪一个小的切入口切入的。如果这切入口找得好，其实他就成功了一半。因为人大家是喜欢的，因为这个人大家都会走到剧场去看，但是故事成不成立，那就得看这个编剧的一些能力了哈。 没错啊，这就是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影片，也是排在我们悬疑侦探类的影片排行榜的第三位的，来自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那马上呢，今天来到我们榜单的第二位哈，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了，也是由一位著名的这个在悬疑啊这个或者推理类影片当中非常有分量的一位著名导演大卫芬奇的作品，叫做《七宗罪》。这部影片其实整个啊，它讲述的这个故事的类型跟我们刚刚说的《贝克街的亡灵》啊有一点相似。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说推理，说啊你是凶手，谁是凶手，不是单纯的一个推理。在推理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能感受到的更多的其实是关于更多是人性方面的一种感知哈。啊，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电影《七宗罪》当中的一个小的片段，我们先通过这个片段来回忆一下这部诞生在1995年的经典的电影作品《七宗罪》。 I'm confused. It means that this is beginning. This was found behind the same refrigerator, written in Greece. There are 7 deadly sins, Captain. Gluttony, greed, sloth, wrath, pride, lust, and envy.Mills. Gray! No! Show me that! Come over 刚刚通过那一小段的这个片段和配乐哈，感受了一下这个七宗罪。 嗯， 其实七宗罪它之所以成为经典，确实它整个故事的结构和这个整个的套路哈，用现在话来讲就是套路太深了， 对 吧？ 对，就是其实这样一部影片呢，它探讨了是很多人性方面的东西啊，但是并不是说所有探讨人性方面的东西的一个影片就能获得成功。其实它整个的影片的布局还有这个悬疑感，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就是他能把这些他想表达的东西让你真的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思考。虽然有一些场面可能过于就是怎么说呢，他不能说就过于让人反胃啊，过于让人这个看起来就有一些不适感哈、但是这样的一些悬疑影片这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去扣击你的心灵的这种感觉。 没错啊，就是其实这部影片看完了给人的，说实话给人带来的感受不会特别的好，不会特别好，因为它展示的全部是人性当中一种相对哈阴暗面的东西。 对 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七宗罪，七宗罪是什么呢？其实是某些这个西方文化 当中啊，这个给人定的这个七条重罪，第一个比如说暴食、贪婪、懒惰、愤怒、骄傲、淫欲和嫉妒啊，这个七宗罪。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也是发生了七起命案，七起命案分别对应着七宗罪当中的一条。而当最后一起命案发生的时候，真相大白的时候，大家才会发现，哇，原来最后一个这个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非常出乎大家的意料哈。如果在这儿有朋友没看过的话，我们这儿也不跟大家过多的做剧透了。但是最后相信看到大家最后看到凶手是谁，或者说看到最后一个命案发生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哇真相大白原来是这样了，可能不会是这种反应啊，大家可能出现的情绪都会是沉默无语。 因为我觉得啊，悬疑影片一个埋的最深的一条线就是他的杀人动机。就是悬疑影片呢，这肯定是找谁是凶手嘛。那谁是凶手这个游戏玩到最后给大家揭晓的真相大白的就是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那么当他的杀人动机让人不免唏嘘的时候，其实这个影片就会让人更加的怎么说去思考了，或者说更回味一些哈。 对，没错，这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排在榜单第二位的影片哈，七宗罪。希望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看一下，因为这部影片真的是非常的经典。虽然看完了心情不会特别的好，但是如果是作为电影爱好者的话，非常有必要去感受一下这部影片当中的一些气氛。马上呢，今天来到我们榜单的第一位了，这个推荐给大家的这部作品，其实也是我心目当中这个关于悬疑或者推理类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这个影片比较早，是拍摄在1958年的，距今已经有大概这个60年的时间了，是这个也是著名的导演比利怀尔德的一部经典作品，叫做《控方证人》。这部影片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打官司的故事，但是在法庭上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悬念所在也是到底谁是凶手。我们也是为大家选取了这段影片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片段啊，也是一段歌舞，我们来一起回味一下这部老电影《控方证人》。 Come on, join the party, have a hearty glass of rum. Don't ever think about tomorrow, for tomorrow may never come.When I find me a happy place, that's where I wanna stay. Time is nothing as long as I'm living it up this way. I may never go home anymore. Dim the lights and start locking the door. Give your arms to me, give your charms to me. After all, that's what sailors are for.Galore, that have never been tasted before. If you treat me right, this could be the night. I may never go home. I may never go home. I may never go home. I may never go home. I may never go home anymore. They run your party, that's why you're running sailor. Come on, 哎，这是我们看到《控方证人》当中的一个经典的歌舞的片段啊，也是这个故事的应该可以说两个犯罪嫌疑人，然后他们呢是两口子啊，也是他们讲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场景是怎么样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歌舞的片段啊。其实《控方证人》这部影片呢，在这个网上啊，各种网站上的这个评分是这个分之高啊，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惊讶的。我是反正没有见过这么高分的一个片子。应该说这部片子它其实埋的悬疑最后也是有一个超级的大反转的。但真的不能给大家剧透太多了，因为这部影片看完之后啊，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可以说是小彩蛋哈，在整部的影片这个字幕放完之后，当因为我那天是在电影院里边看的，当这个字幕放完，大家纷纷准备离场的时候，突然这个时候屏幕上响起一段配音，这个英文配音大概的意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位没有观看过此片，他们 在观看此片时候能够感受到最大的乐趣。请您走出影院之后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部影片当中的任何细节。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不能过多的说了。 对， 意思就是哈， 对，这个虽然不能过多的说啊，但是非常要给大家推荐这部影片，就是因为它最后的整个剧情的设计会我相信不管大家怎么去想哈，都会让你感到非常的出乎意料的。而且在这儿还要说的就是这部影片整个的它的表演哈，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里边也是有这个影帝级的演员哈，叫查尔斯劳顿，一个胖乎乎的一个这个老男人的形象，在这里面是饰演的一个律师，可以说是演得很传神啊。作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生活在伦敦的大律师啊，他身上会有一些自己的小骄傲，会有一些霸道，但是同样会有面对每一个案件的时候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可以说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塑造的很丰富的人，就是他身上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些缺点就觉得这个人很讨厌，因为这个人同样他会有很多的优点出现啊，是非常丰满又非常立体，让大家感到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个角色啊，也是这个影片当中非常非常经典，也是很多朋友喜欢这个片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今天呢，这个我们也跟大家伙推荐了几部悬疑电影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哈，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 悬疑侦探类影片排行榜第五名，看不见的客人。第四名，神探夏洛克。第三名，柯南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第二名，七宗罪。控方证人。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来盘点呢悬疑推理类影片的这个榜单哈，五部优秀的电影。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对这种悬疑推理类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这个自己找资源网上补一下。 那今天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呢就是这样了，下面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